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在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啊，大家呢几日呢睇完吓阿梁振英呢嗰个叫做记者会之后呢，就不断咁样耻笑佢个 Fleece 会啦，係咪 嗯。 咪 Fleece 咩 ?Fleece Committee 啊。 Fleece Meeting, OK。 因为话三个司长咪 Fleece 咁啊。 我唔知系咪阿呢个侯志强呢即系今日想耻笑佢呢、即系睇完呢一个即系叫做系记者会啦。咁佢喂点记者又即系屎忽痕问佢有咩感受啊睇完之后。啊！又你見到人哋話粒粒皆辛苦喎，咁啊佢阿侯志強佢點樣講咧？佢話啊，你知咩叫咩咩叫啊？有個説話叫做 choking my air 啊 即係咩意思啊？ 即係戳住到氣啊！ 戳 住到氣，唔係即係喂講真，即係你話俾英文咧，即係呢啲咪係同 level 咯，係嘛？即係呢啲真係幾過癮啦，真係。咁啊嗱，有網友啦，就而家喺度睇緊直播啦，就喺度話，啊迷迷又見到我，呢度又見到我，話係啊， 點分身？ 咁啊，連件衫啊、電腦啊都一樣啊，因為其實我之前即係其實做大軍閥之前就幫阿趙波咁樣就頂咗一個節目咁樣，咁啊得閒先過去睇啦，係嘛？即係有直播，梗係睇呢度先，呢度最新鮮。 梗 係 啦， 係咪喺度播㗎？邊係？ 係啊，咁樣樣，咁就唔係我今日又見到蕭生喎，咁樣樣。 今日又見到蕭生。 係啊，咁佢就即係就讲咗两句啦，佢就话，即系呢个咩啦？佢即系睇完呢个阿郁敏啊，琴日嘅节目，佢又睇佢。 即系阿郁敏闹阿即系陶君衡啊， 系唔系嗰啲就睇晒，咁啊喺度即系好开心啦，食花生啦。咁但系佢就奉劝我哋一句啦，就话，唉，即系其实咧，即系。你見到鬱敏而家咁嘅款咧，都係咩噶啦？都係落水狗，唔好打落水狗啊！因為呢個人咧，即係其實你小心啲，佢而家冇嘢可以輸噶啦。咁啊，做乜都做，係啊 ，nothing to lose 啊！呢啲人先最得人驚啊，咁樣樣。咁佢就話即係佢話最應該小心，即係啲嘅。咁嗰個就係阿何志光咁樣樣，佢即係咁樣樣。但係佢話咩？即係。咁係要嘅，因為其實你見到咁睇琴日即係你睇完嗰個節目之後，阿周深即刻撲出嚟就喺度講咩呀，就喺度話哎呀我係咪要買機票呀， 唔係但係呢鬱敏嗰個節目呢啊嗰、那個嗰、那個清算名單呢，甚至乎陳道嗰個清算名單呢，即係你知道院長冇份啦，阿周深都冇份㗎嘛， 周深冇份啦， 所以佢哋應該安全嘅。 唔係咁佢因為花生台，因為花生台有份啦，花生台其實代表個 unit， 咁但係即係因為其實佢呢啲 unit 呢，佢大又可以大得好誇張，細又細到一個人咁樣，即係佢 unit 點樣搞笑呢？第一，即係其實佢話咩香港人都嚇，都當係一個 unit 嚟嘅。 咁全香港人都買機票啊！ 跟住又一集睇嗱，跟住然之後後面又加個括號，可能有啲爭議啦，就係嗰啲亂咁投票嘅香港人。各位，咁你真係你係想做香港人嘅公敵喎、啊，大佬，即係你係七百萬扣翻你嗰十幾萬或者十七萬啊， 係 嘛？ 唔係，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咧，其實好多香港人咧，我諗係佔一半投票嘅人啦嚇，其實佢哋對政黨嘅 loyalty 其實唔係真係咁大嘅啫嘛。你叫佢投邊個，其實佢諗一諗，嗰、那個人唔係咁差，咁咪投俾佢咯，係咪啊？你就算係雷動計劃嗰啲都係啊。如果唔係嘅話，點解阿 Tanya 會去到咁低票？即係例如阿尹兆堅又去到咁低票，就係、是、因為香港人對政黨嘅 loyalty 唔係真係咁大啊嘛。你話佢哋係咪亂咁投票？佢哋某程度上，佢哋都唔係對政黨有一個咁。中心嘅嘢就係佢可以嗰個票數可以轉移啊嘛，咁、你哋係咪話埋佢哋先？ 咁就嗱，因為其實你講鬱敏咧，其實講真佢而家輸咗啊，叫做係。坦白講，我都覺得係我都認同，其實唔應該咁過分即係過於去打落水狗嘅。第一就係、是、因為其實我哋之前我哋所嗰個論述，我哋即係對住公眾講嗰、那個論述就係話。點解我哋要教訓鬱敏啊？點解要係即係滅雙王啊？嗰、那個公共性喺邊啊？咁因為其實嗱，嗰陣時阿雷王啊， 即係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啊。嗰陣時女王佢第一次嚟做節目，即係做《決戰中環》第一集，即係就喺度講呢個問題。 嗯， 咁我就答佢咧，喂，嗰、那個人係佢係議員嚟嘅，係、 嗯、咯， 佢係公職人士嚟嘅，係你監察佢其實好正常嘅，係咪先？咁、 嗯、 你唔係唔監察得佢嘅嘛？嗯、即係你只要公職人士，尤其係。 即系例如阿米曹咁都叫质问阿万必啦， 系啦 ，exactly。同埋即系我哋有个使命就系在于点样咧？即系我哋以前啦， 系 叫做系社民联嘅人啦、 嗯， 或者系 或者曾经嘅郁文嘅支持者， 系啦，曾经郁文支持者， 系 咯，就系、是、因为佢以前讲句说话，如果当有一日我变咗或者企咗对面。 嗯 喂，你要拉我落嚟啊嘛！即系呢个就系所谓我哋讲嘅应有之义。 即系我哋系 系咪先？ 听教主讲噶嘛。 即系我哋系历史嘅见证人，加上佢系一个公职人士。 冇 错。喂，呢个系应有之义。系。咁但系当佢落咗嚟啦，咁其实系咪要转型咧？ 乜但 系咪要？ 因为我又觉得咧，其实如果你将佢 define 为一个对面嘅人嘅话，即系佢同王国兴冇分别，佢同刘光华冇分别嘅话，你去即系叫做打落水狗，我都仲觉得系冇问题嘅吓呢个位吓。 唔係咁，但係佢個重要性係遠不如其他有公職人士嘅一啲建制派啦嘛。係， 呢個同意嘅。 咁所以就呢個我覺得係嘅、 嗯， 其實係嘅。咁但係你見到而家即係譬如你話琴日啦，即係阿鬱敏踩場嘅鬱敏啦， 係 其實係令我回想起係零四年嘅鬱敏。 係。 零四年嘅鬱敏 喺場嘅鬱咩？鬱敏係做啲咩啊？ 零四年嘅鬱敏發生咩事咧？大家都知啦。其实点解搞网台？即系我记得嗰阵时，其实嗰阵时我都有听网台啦。佢嗰阵时系好唔瞓巢嘅， 系 佢亦都唔想做网台，觉得佢系苦落平阳。 系 咯，佢就成日喺度话：，诶、得个几千人听，系嘛？诶、或者唔知有冇人听嘅。做完之后，即系佢讲啲咁嘅嘢，成日讲嘅。然之后咧，就个个礼拜咧。將佢屌下肥婆， 嗯、 即係所謂嘅阿餘爭啦。佢 因為嗰陣時佢係俾人炒咗， 係啦， 同阿大班一齊俾人封麥啊嘛。 咁點解我而家即係係會重拾翻嗰陣時，即係嗰個年代聽鬱敏嘅感覺咧？咁、嗯、樣因為其實你見到就係話佢而家口口聲聲做個節目，就喺度話：，唉，我係唔會懷憂喪志嘅，嚇、 嗯 啊！就大家支持呢個咩啊啊邊個啊啊啊啊黃仁達啊嗰、那個熱狗仔隊啊乜乜物物。啊！即系我而家仲劲过以前，但佢话自己唔会怀忧丧志，但系讲两句就不断喺度话要搞个清算名单，吓、啊、即系要报复啊乜乜乜， 即系佢落选咗，有啲人就要负责任啊，有啲人咧即系佢落选咗之后咧，仲要奚落佢，咁就谂住咧即系迟啲，即系唔知喺咩嘅时候咧就清算佢哋咁咯。 然之后屌长毛就系话阿毛哥佢有个要。即係佢毛辦嘅人啦、 嗯， 就話即係走去佢自己呢、這個鬱辦嗰度慶祝咁樣樣。咁、 嗯、 有好多去過嘅網友就話啦，即係我哋 group 裏面都見到啦，就話其實佢認錯人啦，佢話姓馬嘅。咁嗰個可能係阿邊個啦，即係嗰、那個阿阿大 草麗， 唔係唔記得咩。咁但係其實冇喺度啊，認錯人嘅呢、這個肯定係。 哦， 係啦， 係咪即係馬仔啊？ 咁唔係咁就冇件咁嘅事嘅。咁但係即係你見到佢即係好笑嘅，其實係佢一方面就係話唔會懷憂喪志，一方面就喺度講即係要即係點樣去清算啊、復仇啊呢啲咁樣一個不能少啊之類咁嘅嘢啊。 咁佢咪好壯志咁樣諗住咧，即係遲啲得勢嘅時候咧清算翻你哋啊嘛。 唔係，即係你諗下啦，其實佢就話即係你諗下。佢輸咗之後嗰日搞個記者會，就係話依然咧就會繼續咧呢、這個叫做係堅持同埋繼續咧呢、這個叫做係全民制憲嘅工作咁樣樣。喂，如果你係要搞個清算名單咧，你要清算全香港人咧，即係唔 Q 投票俾你嘅人咧，其實你點樣搞全民制憲啊？即係你係要一 全部攞去制憲，攞去憲制。 你係要揾一班你向佢宣戰嘅人同你制憲，你叫一班。即系你要清算嘅人去帮你全民制憲，你究竟全民嘅定义系乜嘢啊？ 嗱，佢嘅全民嘅定义咧，我应该因为佢自己提过就话咧，只要有五十万个人咧去一齐投票嘅时候咧，佢就可以搞到发动呢个全民制憲。 五十万嘅人都试过啦，即系你话嗰次同阿公民党，咁你而家你话17万人， 所以佢 17万人投俾你嗰啲人，咁不如喂，如果你去定义。即係一啲你唔 like 唔信超嘅人，唔係香港人嘅話，咁不如你捉住呢17万人去揾個島， 去立博算啦，不如咁你咪循文制憲咯。你可以自己都可以自己搞个叫香港国噶、 嗯， 香港共和国噶，系、 嗯、 嘛？冇人唔俾你噶、嗯，你咪试下咯，系、 嗯、 嘛？你自己买个岛啫嘛，你咪立国咯。咁你咪自己试下装下联合国咯，睇下得唔得咯？可以全民制憲嘅喎、 哦， 咁然之後你嗰17萬人又真係肯跟你一齊去移民，去嗰個國家嘅話，冇話唔得嘅喎。喂，其實講真、哦，你要對付700多萬嘅香港人，喂，其實仲難過反共嘅喎、 哦。可能佢心目中有嗰個咧全民制憲咧，就是、撇除咗680萬香港人嘅嗰20萬，我四捨五入啦嚇，嗰20萬嘅即係會投票俾葉寶成嗰啲人咯。全民制憲呢、這個就叫全民制憲。嗱，諗下嗰個邏輯，50萬個人都得啦。諗下你正常投票咁都好，憲法就要三分二啊嘛，係咪啊？我就算俾你鬆少少，一半好冇，一半都唔夠、哦。佢、嗯、就話50萬就可以做到嗰個嘅即係政治能量啦。咁即係20萬都得啦，其實、 嗯、 即係照你咁講法。所以全民制憲到底係咪即係20萬人跟住佢咁樣行？咁佢就諗住即係。按住呢20萬就咁繼續佢嘅全民制憲工作呢、我好有懷疑呢樣嘢。 唔係，所以我覺得冇意義嘅，完全即係、嗯、其實你，所以你話你對住一班只有仇恨嘅人，然之後你去監察佢，咁、 嗯、 我覺得有咩意義呢？其實呢個係。 唔係，但我覺得呢，其實呢班人佢都會有一個影響力啦，至少喺新西裏面佢係有一席位㗎嘛。 唔係咁你咪就係鄭松泰咯，咁你咪即係針對，所以其實頭先，所以頭先我哋已經用咗一節去教訓佢講嗰啲歪理㗎啦，就係、是、啊，喂，咁其實剩翻落嚟少少時間啦，即係亦都要講一單嘢啦，其實係，咁啊小麗老師咧，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琴日寫一篇文，唔係寫一篇文啊，佢接受咗呢個信報嘅訪問啊， 係， 咁佢就話咩咧？咁其實佢接受呢個訪問之後咧，個標題就叫做自決就暫如概念股，咁嗱。即係其實講真，選舉期間咧，其實我係支持阿小麗嘅、 嗯， 即係大家都見到，即係差唔多喺網台界裏面、 啊、 最先要支持小麗。係、嗯，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自稱係自決派啊嘛。係係。咁佢而家咧，佢接受呢個訪問，佢講啲咩咧？就係話，佢同阿朱凱迪啊、羅冠聰啊，呢啲都係即係被譽為自決派啦，咁、樣樣。咁但係咧，即係喂，而家喺香港嚟講。喂，自決就好似概念股咁樣樣嘅啫噃。 點解概念股法？ 唔係嗱，佢意思就係話概念上面係萌芽咗啦。 嗯。 喂，但係同一般嘅公眾咧，其實仲有啲距離喎。 係 係。所以自決咧係一個10年嘅計劃咁、樣樣。咁啊因為其實佢覺得咧就係話，即係咁，因為而家香港人啊，對啲公共事務冇參與同埋冇歸屬感，咁、就如果你連參與同埋歸屬感都冇嘅話咧，即係講自決咧，就喺度空口講白話咁、樣樣。嗱，睇下呢段之後嗰啲咧，其實嗰、那個意義都唔大，其實都係多餘，其實係。即係其實你自己選嘅時候 ，Mandy 就係話自決啊嘛。係 啊， 係 嘛？咁你自決完之後。你話概念股 係 點解呢啲説話你唔選嘅時候講咧？ 哇，咁似嘛一個候選人嘅， 唔係即 係嗱我咁講喎，即係就算係例如香港眾志嘅羅冠聰，或者香港眾志本身嘅立場，佢都係講緊10年之內去推行一個嘅嗰個嘅全民公投嘛。 唔係，其實我想探討個問題咧， 係 其實或者其實嗰陣時嚇小弟啦，即係其實早半年前啦，即係同阿土伯都做個節目，就即係嗰陣時眾志成立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即係都對佢有啲批評。 係啦，係啦，呢個我記得。 個批評就在於，其實我對黃之峰又好，其實佢呢班人都好，其實我覺得要即係要想佢哋警惕一樣嘢，就係、是、喂你唔好就其實巧立名目，係做一啲前人做過嘅嘢。你而家你选完之后，你自决原来系概念股嚟嘅，然之后就赖嗰啲即系选民咧，就到对呢啲即系嗰啲公共事务冇参与咁咧。喂，大佬，其实你睇啲人支持嗱，今年 系 有两个选举奇迹， 系 第一个选举奇迹就系228嘅选举奇迹， 系、 就系阿梁天琦嘅选举奇迹。 嗯 即係嗰勇武派人咧，就覺得係第一次覺醒。 嗯， 第二次嘅選舉奇蹟 就係、是、朱海迪嘅選民席，大家都一個平地一聲雷嘅新人。 嗯、 但係兩者之間其實係見到香港人一個好大嘅進步。如果你係講社對社區嗰個參與感啊，同埋即係呢個公共事務嗰、那個嚇嗰、啊那個參與同埋歸屬感嚟講咧，朱海迪嘅奇蹟咧係遠勝於梁天琦奇蹟嘅，其實係。點解咁講咧？喂，第一，朱海迪冇咁靚仔先，冇咁識包裝先。 即係講嘢都 喂，即係講真，如果佢即係其實朱海迪係純理念㗎，係 啊 係 啊， 佢唔係 sell 磚頭，唔係 sell 仇恨，唔係 sell 憤怒㗎。 嗯， 即係如果你講層次嚟講，已經好大嘅進步。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阿朱海迪唔系 sell 自己啊嘛， 嗯， 佢系 sell 概念啊嘛，咩叫概念股啫？喂，佢自己 sell 佢自己嗰、那个政治议程，佢自己所 sell 嘅土地问题，嗯、喂呢啲咪就系佢最实质嘅概念咯。 同埋我記得佢有一個最重要嘅就係咧，我最深印象就係佢將東鐵同埋西鐵線咧嗰、那個嘅即係。嗰、那個錢嗰、那個收費除以翻嗰個距離咧，呢、這、一個係最有、 exactly、 最有印象嗰樣嘢係。 唔係 佢就話東鐵喂點解咁鬼死平，而西鐵點解俾咗咁鬼死貴嚇？係 啊， 唔係即係講真，即係你見到就係話我好欣喜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今次嘅選舉咧、嗯，勤力去付出嘅人咧係獲得應有嘅回報嘅。 係係 係，係嘛？即係香港人係識得獎賞一啲咧，即係其實係真真正正咧係做過嘢嘅人。 嗯， 或者講真，小賴老師其實佢自己亦都做過嘢。係，即係你話喺桂林夜市上面，其實佢都提起咗，或者其實佢係亦都喚醒咗一啲人對社區參與嘅興趣。係，所以其實你唔可以話冇㗎。係，即係講真，當然啦，係難嘅，或者滴水穿石。咁、 嗯、 但係一個進步。 嗯， 即係。如果你话系一啲选民，即系其实系因为对公共事务冇兴趣嘅话，你咪提起个兴趣咯。 系 咯、啊，你 系 一个政治人。 但系如果佢咁讲，就系话我提起兴趣唔系唔得啊，但系咧，我预计我提起个兴趣至少要十年。呢种讲法你又觉得点样咧？ 唔系啊，你净系讲个时间表出嚟，然之后你冇嗰个 agenda。 系哦。 空口讲白话嗰个唔系香港人，系你啊嘛，系、 哦、 你自己啊嘛，呢、这个系呢、这个系搞笑啊嘛，呢、这个系荒谬啊嘛，即系同埋讲真啦，即系喂你成日讲自决十年， 系 自决系一个工具嚟嘅咋， 嗯 嗯， 嗱你又要即系同你又将你自己同民主派就叫 differentiate 出嚟， 系、嗯、啊， 即系分别出嚟，喂究竟喂我哋成日要谂一样嘢，或者佢哋自己要谂一样嘢。究竟你贊成嗰一樣嘢，同民主派鼓提倡嗰樣嘢，個分別有幾大先？ 嗯， 嗰個界線喺邊度先？ 嗯， 咪即係佢哋而家佢哋係拒絕參與佢哋嗰個飯盒會啊嘛， 係 係嘛？ 呢、這個我都好出奇 呢、這個。咪即係我嗱，第一你以前就話老屎忽啫， 嗯， 係嘛？以前啊劉慧卿啊卿姐啊 嗰啲 李卓人嗰啲喺度， 因為 你老屎忽啫。喂，但係而家全世界都換代咯、 嗯，所有政黨 點樣老屎忽咧？ 新世黨咁制噶啦， 係啦。 你話胡志偉同黃碧雲係老屎忽啫，或者陶謹申係老屎忽啫？ 系啦、啊，即系喂，你自决啊，你自己鼓吹自决咧，呢、這个唔成为你同民主派咧分别出嚟嘅理由嚟嘅，至少 两个冇冲突咧， 至少你同呢个公民党咧系冇一个明显嘅界线先，因为公民党都系讲紧个内部自决噶嘛， 系啊系啊 系，系嘛、啊啊？喂，究竟你嗰个自决同公民党嘅内部自决个分别喺边度？冇论述。 嗯， 我见啊，黄之锋写咗好多文，但系。其实都系冇嗰个叫做系嗰个分别喺度噶嘛， 系 嘛，即系都系搵， 即系佢系夹硬将内部自决同外部自决去分开，但系其实你细心啲睇咧，其实你系好难可以分得到两样嘢，其实系 系啦， 系啦， 即系你唔系，其实最大问题嗰、那个，其实系要反思嗰、那个，或者系要搞掂嗰个论述嗰、那个系佢哋自己， 系 嗰、那个先系最紧要， 系。 而自決本身係一個工具嚟嘅， 係。 而自決呢個目標要直接達到嗰個工具咧，其實係公投法啊嘛，我都講過好多次啦。 係啊，係啊。 你而家反而你講自決之後咧，而家鄭松泰仲反將你一軍添。 係。 喂，你要講自決，你要公投法㗎， 你唔搞就我搞㗎啦，佢出過咁嘅 聲。唔係佢唔係佢搞，佢叫青年申請搞啫。 啊，佢叫青年申請搞咩？ 佢話 因為其實佢 哋 都 係 自決 嘛， 佢都 係啊，咁所以咪交俾青年申請搞。 唔係，但係佢唔係話佢自己先係唯一一個本土派。 因為佢得佢自己一個，佢搞唔起公投啊嘛。你明唔明意思啊？ 即係佢又諗住五區公投啊嘛。 即係諗住射波就射俾青年申請你搞咯咁樣。 唔係佢係咪又諗住咧？即係佢夾埋青年新政，然之後夾多兩個人，又搞五區公投咁樣。 冇噶啦，佢唔搞，佢話咗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已經唔存在㗎啦嘛。 唔係，即係你諗下，你自己嘅自決嘅嘅政綱，成為你同呢個泛民最基本嘅一個界線。 係， 但係原來人哋問到你嘅時候，你就話竟然係概念股嚟嘅，而呢個概念股純粹係成為你同泛民分別出嚟嘅一個概念股。 係， 即係你係將自己。就其實係獨樹一次出嚟， 即係咁樣，即係要特立獨行咁樣。 係啦，即係咁樣嘅啫。咁唔係，我覺得呢個講唔通喎，大佬。 其實因為自決咧，就算係公民黨咁好多啦。上次阿他人嚟到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有提過少少自決嗰樣，就係講緊內部嗰個自決啊。係 啦。 咁問題就係點解你會即係阿劉小麗你講話係只係一個概念股就係、是。你當你又推出啲嘅自決嘅時候，你唔係應該有一個嘅好整全嘅一個計劃，就係用咩方法自決先？議員提案，你話政府提案，議員要有幾多個 percent 嘅議員去提案？如果你話公眾投票，幾多成投票先至係先可以 pass 到個議案？個投票率要達到幾多 percent？ 要幾多人支持先可以咁樣做？ 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個公投法嗰個嘅制成， 同埋公投嘅內容有啲乜嘢？ 係啦， 公投內容到底係我哋繼續留喺一國兩制、一國一制、港獨，又或者聯邦制，又或者係 whatever 乜都好， 歸入其他國家。 唔係，其實咧， 應該係台灣 咁樣。 嗱，坦白嚟講，即係其實如果你話真係要搞自決啊，或者十年自決啊，你其實係要有個 action plan 嘅。 係。 第一，即係你嗰個叫做係公投法，要唔要搞嘅？你要答人嘅。第二就係話，如果即係其實都係啦，即係你公投嘅話，你都要揾一班人，其實係一班憲法專家，你制唔制憲一回事啦。你都要研究啦，係咪？究竟基本法要做咩修憲啊？修唔修改啊？喂，其實修憲呢樣嘢，其實黃之峰都講過㗎嘛。你係咪要匯聚一班叫做係憲法精英或者學者，加入你嘅團隊去研究呢樣嘢，然之後充實你哋自己嘅論述，然之後就成為你哋嗰個叫做係政綱或者一個政治提倡嘅一部分呢？咁問題就係話，我而家仲未見到喎。即系而家你反而就同我讲呢个系概念股、哦，当然小丽唔代表晒所有自决派，咁但系你唔可以讲咗就算咯。 系 嗱，调翻转头嚟讲，即系你譬如话修宪咁样啦。喺自決裏面咧，唔一定要有修憲嘅，即係例如你可以話係成立一條嘅法律，就係講緊一個公投嘅權利，咁就係話議員即係或者政府可以就某個議題即係作出一個自決，即係一個嘅公投嘅一個嘅建議咁啊，即係投票啦嚇。咁但係即係可能呢一個就會變成一個冇法律約束力嘅一個嘅投票，因為如果你話講。修改一個憲法，令到嗰個投票本身係有一個嘅法律約束力嘅話咧，咁呢一個係要有一個問題要問嘅就係、是，到底自決嗰條嘅條文可唔可以同基本法或者嗰個憲法有抵觸？而呢一樣嘢就真係要修改基本法啦。而講緊一個即係例如係冇法律約束力嘅自決，即係講緊一個嘅政治壓力嘅自決咧，就好似英國公投咁啦嚇。 係， 佢係唔需要透過修改憲法嘅嚇。 但係咧有樣嘢我擔心就係、是、咧，其實即係我睇翻你呢個報道第一段啦，即係佢嘅其實個內容，其實佢係咪就係講緊，因為香港人其實佢對於嗰個公共社會嗰個參與嘅程度其實都低，所以其實我哋呢一刻我哋講自決咧，其實都係冇意義嘅。 係， 然後就 再講多幾段啦嚇。咁佢就話自決前途咧就需要理論基礎，係啊，梗係需要你係你 做乜嘢都要理論基礎 啦。你話俾我聽，你嘅理論基礎係乜啊嘛？ 係咯， 鬼唔知阿媽係女人咧， 係 咁啊，發展呢個公民組織啊，應該即係同發展公民組織應該雙軌並行，不嬲都有㗎。 即係你民主教室， 我又繼續民主教室， 老人服務嘅義工隊啊，啊，亦都係要要讓公眾了解全民退保係一種必須嘅安老形態啊。咁呢啲唔等於自決喎、 啊。咁呢啲我唔自決都可以搞到嘅喎，呢啲嘢。 呢啲係唔係呢啲係反而係即係叫做係區議員 level 嘅嘢嚟嘅。 係啊，係咯，係咯。 咁你要對社會有較宏觀嘅理解。咁你而家你頭先你講嗰啲咩老人義工服務隊有全民都即係。你跟住你突然間就話叫有社會宏觀嘅理解，呢個好奇怪。所謂嘅路線圖呢， 是 就唔可以憑空做出嚟，應該扎實地做，咁係啦。你話俾我聽，你應該點做啊嘛？係咪？ 係 咁啊，即係跟住佢講啦。咁啊，如果本土派有中港區隔嘅主張，如果佢話如果區隔係完全排外嘅話咧，就唔合理。咁呢個係啊， 呢個啱啊，呢個啱 啊。咁但係即係你見佢做完呢個訪問之後，嗯、其實講嗰啲都係，其實好多都係空話咯。其實 即係好多都係啲阿媽係女人嘅説話嚟嘅啫。 唔係，反而我覺得 係啦。 喂，你我覺得係啊，即係朱凱迪係實質好多，實質數好多。 當然啦，即係佢個論述就是由本土農業開始去做一個出發點。 啦， 但係佢講自決咧，我都唔覺得佢嗰佢有好即係好實質嘅論述出到嚟喎。 即係我會覺得其實朱凱迪佢所 present 出嚟嗰個方向就係、是，我哋如果香港真係要有自決，有呢個咁樣嘅能力去傾呢樣嘢咧，首先我哋有一個嘅條件先。咁、嗯、所以其中一個條件就係我哋由本土農業開始去做起。咁呢一樣嘢，我覺得起碼。嗱，即係實際執行點樣？可能可以再傾啦。但起碼佢個論述，起碼 present 咗出嚟係俾人哋去睇到先。 咁小麗都話由全民退保啊，老人服務義工隊做起噶。 但係全民退保呢一樣嘢就即係其實我就會覺得就遠咗少少咯，比起同呢個自決嗰樣嘢。 嗱，因為全民退保點解有個概念咁樣重要咧？就係因為全民退保，例如係阿蕭生有提過、就是，就係到底佢應該係講緊全民。都有保障，定抑或係淨係中產同埋基層有保障？嗯、而呢一樣嘢咧，係要有一個民選嘅政府，又或者用一個自決嘅概念咧，先、嗯、至能夠順利實行嘅、嗯。所以其實全民退保某程度上咧，係喺嗰個成個民主進程裏邊，係令到 enhance 緊成個社會嘅討論，就係、是、即係例如一個 point 就係、是、啊，到底公款定係唔公款啊？有工退保定免工退保啊？用 general revenue 去做，定抑或係用公款嘅形式再做啊？保唔保有钱人啊？有冇资产审查啊？几多钱啊？其实呢一个系整个社会嘅公民意识嘅教育嚟啊嘛、嗯。所以我就奇怪一样嘢，就系朱凯迪嗰个嘅即系所谓农业啦吓，佢、到底同刘小丽嗰个全民退保有咩分别咧吓？我就咁睇嘅时候，其实就算香港人啦、香港人对农业咧嗰、那个认识程度系远远不及全民退保噶，所以我就呢个位置我想质疑一下咯。 嗯好啦，时间都差唔多啦。嗱，就提醒一样嘢啦，大概15分钟之后呢，其实我哋一如既往就会喺度呢，就依然呢就会喺度录呢个炉炒花生嘅。但亦都系因为呢即系半卖半送嘅关系，亦都想大家即系尝鲜啦，即系新鲜嘅鲜啦。咁、就我哋依然呢就会喺度呢就顺便做埋直播嘅，就益一啲有心嘅听众。咁亦都提醒大家啦，咁10月22号，咁啊距离而家咧就啱啱好一个月嘅时间，就系、是、我哋花生台嘅3周年网聚啦。咁、有好多朋友啊，又话即系而家未可能未知啦，即系或者唔。即係我唔知佢點 樣報啦， 未報啦，咁都話唔知點樣報名，咁個報名方法好簡單嘅啫，咁啊同舊年一樣嘅，就入數就叫銀行過數啦，就叫做380蚊就過到去咧我哋嗰個銀行户口，銀行户口咧就係、是、匯豐02328033838， 寫出嚟 係啦，咁阿 Dennis 所以即係喺個而家 YouTube 嗰度即係整出嚟先， show 出嚟， 喺個 show 個 banner 出嚟。咁啊就入數，就入完數之後咧，就記得留翻張入數紙，就380蚊嗰張入數紙。咁然之後咧，就係、是、PM 俾我咯，PM 俾呢、這個花生台嘅 page 啊。 咁就喺呢個入數紙上面寫低你嘅姓名、電話號碼。同埋你想 想坐边一台，边一台主持，边一台节目，咁、你写翻晒出嚟，咁然之后咧，我哋就会同你做安排噶啦。咁、除咗即系 PM 俾我哋嗰、那个花生台 page 以外咧，就可以 email 俾我哋嘅。咁我哋嘅 email 咧，就喺我哋自己喺嗰、那个花生台嗰、那个呢、这个网聚啊，嗰、那个 banner 上面都写咗啦，就叫 HK Angry Peanut at gmail.com， 咁 email 到呢度咧就 OK 噶啦。 不如出嗰个 banner 得唔得？出唔出到啊？ 咁啊，即系我哋画头都有噶啦，头先都 画头 系画头嗰度。 OK， 咁好啦，咁啊好，咁啊时间差唔多， 好， 咁啊阵间咧即系可以即系未瞓嘅朋友就可以睇埋我哋露炒花生嘅直播啦。 好， 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Hello。